就送俾佢食。咁佢又好开心咁食杯雪糕啦，吓。咁食完杯雪糕之后咧，就发觉，咦，原来嗰个后生仔仲企喺床边，好满足咁望住佢，啊，仲问佢杯雪糕好唔好食啊？咁嗰个信徒就话好食好食啊！咦，点解你买雪糕俾我嘅？咁、那个后生仔就话咧，我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，就同阿妈嗌大交，我话咗阿妈两句，闹到我阿妈咧喊，咁我好唔成日都好唔安乐。所以头先我去隔篱嗰间教会度咧，就同嗰个神父告解，就话我已经同阿妈道歉，咁都好想告解，同上帝道歉。咁真係好想赎我个罪过，真係唔应该闹阿妈。咁个神父就问：你真係想赎过啊？我系啊。于是个后生就话：咁个神父就叫我买雪糕，跟呢个地址嚟送俾你。嗱，当然，即系我今日唔系想讲天主教同基督教分别啦，即系告解呢个制度，亦都同圣经嘅教训亦都有唔同。咁天主教好多比较特别嘅嘢，譬如话最近我知道德兰修女封圣人呢啲咁嘅奇怪嘢咧，系即系好特别嘅嘢吓，同圣经教导有少少唔好同。不过我想讲个故事里边咧，嗰个神父系唔系净系去探望，唔系净系希望呢个嘅受伤嘅信徒得平安，亦都真系想嚟到成全佢嗰个嘅希望。为咗嗰个后生仔嚟讲，佢唔系净系真系想赎罪，亦都真系想有啲嘅对上帝一个表示。希望有时我哋人所做好似系行喺希望，希望做啲嘢，希望做啲嘢，但未必系付诸嗰个嘅行动。希望同行动有时系呢个距离啊，即系。我啱上个礼拜咧就孭咗三对鞋，三大对鞋，即系顶姊妹嘅爱心嘅捐书，孭三对鞋咧就攞去 Richmond 一个地方咧嚟到去，即系个地方系即系啲鞋应该攞去呢、這个即系非洲呢、這个即系肯亚地方做，即系俾啲冇鞋做嘅人嘅。咁我去到时候，哇，都见到一即系成个山咁。咁高嘅啲鞋啊，都系温哥华啲人唔着嘅鞋啊。咁其实都几有意思嘅，因为一方面环保啦吓，环保即系冇嘥咗将嘢你哋 recycle。另一方面咧，有扶贫嘅含义，一啲冇嘅我哋有嘅，我哋帮助佢哋。扶贫同环保嗰时系我信徒都有嘅观念，但系能唔能够付诸实践？因为只是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的和平，这个世界更加的环保，这个世界更加的干净，这个世界的穷人得到帮助，只是希望和希望，但有没有付诸行动呢？有时候是另一回的事情。在刚才我读到经文里面，我就翻开刚才我经文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这里关于出来教会的一件事件，当时彼得宣讲有3000人信耶稣，而且立即就受洗礼，并且来到去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祷告。我们今天都有圣餐，圣餐都表明的含义是什么？是我们同信一个主，一主一信一神，我们同另一个饼另一个杯是个一字，所以擘饼含有住彼此为弟兄姊妹彼此关心彼此帮助的含义。然后我看到42节之后呢，就讲到信的人都做一次繁密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随着家中擘饼。这个前头提到第42节擘饼，跟着再提到擘饼中间是什么呢？就是繁密公用。有些人卖了田产，未必个个卖田产，或者全部将田产所有卖晒，但是起码有部分人呢真的将田产卖了，然后呢繁物公用。擘饼代表的是同心，擘饼代表的就是再不分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有我的问题你帮我，你的问题我帮你，彼此帮助。这个不只是一个理想，在当中也是真的个实践。信的人都做一次繁物公用，买了田产家业， 这个是一个不是只是希望，不是只是为你祝福，而是真的付诸行动的一件的事情。空有理想，空有盼望，而没有行动，有时是差一点的。这两经文想跟大家掀开的，就是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的25节。这里讲到当时有地方叫安提柯，这个地方特别地方就是当时有信徒在聚集，而且在建立教会，跟耶路撒冷教会分庭抗礼。而在那里门徒首次被称呼为基督徒。而在这里这里说这里说教会很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什么呢？安提柯起手，在那里开始。跟着经文就提到内中有一位阿加布站起来，藉着圣灵指说天下将有大饥荒。后来呢真的有饥荒、啊。然后呢当饥荒来到的时候，这门徒这次就是安提柯的门徒，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深受饥荒影响的住在犹太，即是近住耶路撒冷的地方，即是两间教会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，这个是安提柯教会。安提柯教会知道耶路撒冷那边的地方有饥荒，于是呢就即刻去募捐，然后送钱过去。于是巴拿巴和保罗呢就送钱，当时年轻人扫罗啦，送钱由安提柯送钱去耶路撒冷。你有难，我为你祷告；你有问题，我为你祷告；你有饥荒，我为你祷告。希望你快啲冇事，希望你唔会饿亲，希望你有衣服可以饱，可以温暖。诶，唔系净系希望、啊，安提柯教会真系差派人募捐，然之后差派人将钱送去俾呢一个耶路撒冷教会，因为遭遇大饥荒。如果我两段经文联睇嘅话咧，当基督徒首次啊，当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之后，跟住发生嘅事情咧，就是、饥荒同埋募捐接济。这个很漂亮的故事，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之后，跟着的就是接济，不是只是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，而是付诸行动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门徒，基督门徒就是跟随基督国中，耶稣基督关心我们，爱我们，不是只是我爱你们。怎么爱？我口说很爱你们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不是说字的。耶稣基督真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牺牲自己来成全救恩。基督的爱是一个付诸行动的爱，不是只是一个空谈，不是只是中广东人说的什么讲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下无敌，做呢就有心无力。主耶稣的爱，基督的爱不是这样，基督的爱也不应该只限你希望祝福那个的就是层次。有时咧，我哋有时信徒咧，有时会祈祷咧，有时会有一个字眼我常用嘅，我知道常用呢个字啊，叫交托。交托，交托呢个字好用噶。神啊，我将呢个之前交托。神啊，我将呢个温哥华嘅治安交托，真系好唔掂。我温哥华个贫富悬殊问题好严重啊！神啊，我将呢件交托俾你。哇，平安堂遇到有冲击啊！平安堂，我将平安堂交托俾你啊！治安问题啊，大麻问题啊，好多问题啊，道德问题啊，神，我将交托俾你。交托呢个字有时系几好用噶，即系全心希望咧，神嚟到带领。但系有时咧就会过咗，即系过咗，即系过咗，过咗个位。咩过咗位就系、是、我样都交托，交托交托交托，而忘记咗自己所承担要承担嗰个责任。当然有时呢个交代是我哋冇喐任，我哋唔可以做任何嘢。譬如话我哋先去睇奥运，巴西奥运啊，即系我哋头头上都讲到，我哋真系为巴西奥运嘅平安，希望能够平安度过嚟，又祷告。我可以做啲乜嘢？哇！山长水远，我可以做啲乜嘢？我真系只能够交托。但系有时除咗交托之外，有时喺行动上，我哋都应该有可能嘅。参与尽了这个责任，出了分的力量。譬如说温哥华大麻很严重，会不会有这个渠道我可以 让我哋嚟到表达我哋作为温哥华市民嘅一啲不满。圣经一本书叫阿摩斯书，阿摩斯书其中经文咧系好出名嘅。我哋有圣经啊，卷去呢个阿摩斯书第五章，一段好出名嘅经文啊。阿摩斯书第五章在旧约的1077页，喂，冇电添，冇电喎，点算好啊？我又唔识放电，哦，唔紧要啦，我用遥远控制阿 Rosen 啊，睇下啲文啊，呢啲冇做出名嘅，就系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呢啲咪好出名嘅？阿摩斯第二章，五章24节，阿摩斯书5章24节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翻前一章，我冇转嘅。冇转住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如果好时都信好引嘅经文嘅，特别喺香港喺过去里边遇到好多嘅不公平嘅事啊，喺呢个抗争里边都会有呢个祷告。呢、这个祷告就系神啊，希望咧，希望呢世界好公平，希望你能够令到世界咧，唯愿公平呢走喺世上能够大水滚滚，公义喺个社会上能够好似江河滔滔。神啊，求你应许我交托俾你，求你赐公义赐公平。我有时都引用呢段经文嚟到去咁样讲，但系如果我哋留意之前嘅经文嘅话，我哋阅读经文唔好净系读一节。我哋睇翻《撒摩斯书》第五章之前嘅经文里边嘅话，我哋就发觉前边嘅说话系边个做主持？我睇唔系但系经文呢度第廿节咯，话《撒摩斯书》第五章第廿节话：我厌恶你嘅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嘅严肃会。你虽然向我献燔祭同素祭，我都唔悦纳，亦都唔愿你哋用肥畜嚟到。献嘅平安就系要使你们的歌唱嘅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唔听你哋弹琴嘅响声。呢个系上帝同百姓讲嘅说话，系百神对百姓嘅要求。于是24节咧就唔会突然间转咗话神啊，愿你赐公平，唔系。人对神的祈愿，而应该仍然是神对人的神对人的祈愿，明白吗？不是人对神的祈愿，而是神对人的祈愿。大部分的我已经查过不同的版本的圣经，大部分都是这样译的，唯愿公平如淡水滚滚，如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不过有这个经文，譬如说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译的，其实你哋应该像江河滚滚涌流，不屈不挠嘅伸张正义，系唔系要神伸张正义，系你伸张正义，系唯愿你像溪水川流不息、始终不懈嘅主持公道，唔系人对神嘅祈愿，而相反系神对人嘅祈愿。英文大部分咧，譬如 NIV 都系咁嚟噶啦。But let justice roll on like a river, righteousness like a never failing stream. 即系一样咩意思啦？系 NIV。不过有部分好少嘅版本咧，就倒转嚟，唔系人对神嘅祈愿，系神对人祈愿。譬如话 message 信息嗰度演绎嘅 ，Do you know what I want？ 你知唔知我想乜嘢乜嘢啊？我想咩 ？I want justice, ocean of it.I want fairness, reason, reflect of it. That's what I want. That's all I want. 呢度唔系人话神啊，求你赐公平，神啊，求你赐平安，神啊，求你我将个社会上嘅平安公义交托俾你。No， 因为我愿意，好可能系神对人嘅祈愿。你知唔知我想要啲乜嘢？我想要 你在社会上面行公义。这个是弥迦书很出名的经文。世人都知道神想要你什么？神想要我们的是什么？不是千千的游河万万的羔羊，是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。另外 NIRV International Reader Version 是这样的， I want you to treat others fairly, so let fair treatment roll on just, like, just as a river does. Always do what's right. Let right living flow along like a stream that never runs dry. 不是人对神的祈愿，而是神想你怎样做。当一样都祈求神的时候，我就忘记我们小红本身那个的那个参与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我们用回《现代中文译本》译回首先那句经文，在从五章二十节那里，意思很顺畅的了。五章二十节按照《现代中文译本》译法就说，上主上帝这样说，我讨厌你的节期，受不住你的圣会，我不接受你的消化祭和素祭，也都不稀罕你们献上肥畜生作平安祭，我不喜欢你们的闹哄的歌声，也都不爱听你们弹奏的乐曲。其实你们应该不是只是献那些献那样东西，你应该让江水滚滚涌流，不流的伸张正义，像溪水川流不息，始终不懈的主持公道。有时神的确会主持公道的，神真的会在社会上伸张正义的。举个例，大家用形式的，在创世所讲的，当所多玛、罗摩、摩拉罪人恶极的时候，神用天火屠城，神主持公义。当埃及人奴役百姓的时候，神透过十灾过红海来到去对付消灭埃及人。但有时神都透过先知去责备百姓，要百姓行公义、好怜悯；透过先知要求百姓去即彰显公义。读个好中意个经文啊，举个例子，以赛亚书段经文啊，类似嘅。你留意啊，神想先知做乜嘢啊？神想先知要百姓行公义。喺以赛亚书一章第十五节嗰度话：你举手祈祷，我遮眼不看；就算里面多多祈祷，我都唔听。你嘅手满咗杀人血，你哋要洗涤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嘅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错执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你留意最后几句经文，解救受欺压嘅，给孤儿伸冤嘅，为寡妇辩屈嘅，系咪嗰啲百姓欺压嗰啲人啊？是不是这些百姓令到孤儿没食啊？是不是百姓令到寡妇含冤啊？所以上帝说你的手满了杀人的血了。不是百姓自己犯罪，是不是他们去行恶，而是当他们见到恶人欺压别人，当你见到恶人向寡妇来到屈他们的时候，当你恶人来到陷害你孤儿的时候，而你不理不帮助，袖手旁观，对于神来说，你没有杀人，但你间接杀人；你没有做坏事，但你没有做 好事。所以他们的苦不是你直接带来的，但是你袖手旁观，罪行这个临到你们，你们祷告我不听的，因为你们间接的做紧坏事。这段经文我很喜欢的经文，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 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来到去同行。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向神求公义和怜悯，我们可以向神求在社会上行公义、行怜悯。但愿我们不要只是在一个祈求交托的层面，有时都要思想我们本身可以承担的责任。怜悯我们过去两年三年去年面没有，我们圣诞节有 shoebox 的运动，找你的盒子摆些东西，然后给第三世界的人，我们教会弟兄都有很多响应，或者最近我玩几对鞋去送出去，都是教会弟兄的乐意捐书。咦，这些原来都是公义，都是怜悯的一部分，不是只是求交托，然后我们自己都可以承担这些责任。在你听回来说，某姊妹病了入了医院，神啊，我将我姊妹交托给你，神帮你帮助她。咦，原来除了这样之外，你有时间去探望她，或者她有时可以回来教会的时候，你问候她，啊，知道入了医院这样怎样啊？咦，原来这个都可以成就这事情。不是说只是希望神，希望神什么事，自己的责任，原来我们都可以成就一些事。我祈祷会我哋搞祈祷会同其他教会唔同，有啲教会系一个礼拜一次嘅，我哋孤寒少少，我哋一个月一次但一个月一次都系唔好多人参与。可能你觉得其实交托啫嘛，我屋企又交托，喺翻翻嚟教会又交托，一齐啫。只不过呢度就自己交托，呢度就喺教会就一齐坐埋，齐齐交托啫嘛。有咩唔同啫？点解要你山长水远咪山长水远啊？即系要依翻嚟教会参加祈祷会，但系有啲唔同嘅就系一方面一齐祈祷更加有嗰个嘅热切。有时喺祈祷会里边，我会分享翻弟兄姊妹教会一啲嘅需要。有时唔能够喺程序表里边讲得咁清楚，喺祈祷会里边我交代翻教会有咩需要，或者报告俾弟兄姊妹嘅需要清楚多啲，清楚多啲会点样啊？我哋知道为佢咩嚟祈祷。更加重要嘅就系有时祈祷里边化成一啲嘅行动。我原来知道我弟兄姊妹，或者个姊妹，或者个弟兄病咗，唔能够再煮饭，喺屋企好麻烦啊！我得闲喎，不如我都去，可以去间唔中去帮佢煮两餐都得喎。呢个就系从知道，甚至从祷告里边化成一啲嘅行动。弟兄姊妹，我就唔系话。即不信祈祷，我信祈祷，但有时神都透过祈祷去感动人，去需要行动，不是神的行动，而是神感动人，透过人的行动去成就神 的心意。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熟悉的经文来了，这个就是当主耶稣降生的晚上，有一班的牧羊人在伯利恒旷野牧羊，跟着天使向他们显现，告诉他们救世主的降生。其中一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识的了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的人。有古人作喜悦归人，大部分我们译的都是最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句说话其实没什么意思的。如果我只是看经文的话，在地上平安归给那些神都喜悦的人，我们要问多一件事我们才有意思的。问什么？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我们要问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平安归于神所喜欢的人，所话，我要问个问题，咩问题啊？神喜悦咩啊？神喜悦啲乜嘢人？呢个先系关键啊嘛！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啲人，咁神喜悦啲咩人啊？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其实都想呼应翻，就喺尼加书提到话行公义好怜悯，在五章九节嗰度话系就八福啦，其中一福就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英文系 Best are the peacemakers,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。咩叫 children of God 啊？其实我哋个个都系咩啊？我哋个个都系神嘅儿女啊！信耶稣嘅个个都系神嘅儿女。点咩叫 called children of God？ 咩被称为神嘅儿子啊？即系唔非人和睦嘅就唔称为神嘅儿子，梗系唔系啦。个信耶稣嘅都系神嘅儿子。不过呢度意思即系话，儿子就系儿子。不过呢儿子系我特别 like 嘅 ，like 我特别喜欢嘅，特别取悦嘅，喜悦嘅，因为佢哋使人和睦，佢为呢个世界带嚟和平和睦。使人和睦，带嚟和平 ，peacemakers。于是将两句话离家书嘅经文加埋嘅话，我哋发觉平安归俾边啲人啊？神咗喜悦咩人啊？喜悦边啲人啊？嗰啲带嚟平安嘅人，或者我哋可以将个古卷，古话咩啊？有古卷作喜悦归于人，就唔系平安归于人，而系喜悦归人。如果将两拼埋嘅话，我哋得咗个好有趣味嘅解释。嗱，唔系冇乜冇乜冇乜冇乜，即系释经本系或者系译本系咁译嘅，但系有个含义啊，就系、是、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神嘅 like， 神嘅喜悦。归于那些带来平安和睦的人，这个同一样是将个责任，不是只是神你平安归给喜悦的人，而只是责任就是要带来平安，是要涉及 involve 我们的 involvement 的，是我们能不能够带来隔离的平安，或者我们隔离的我们 不喜欢的，我们有廉颇的，我们同你和睦，我哋知道有人有纷争嘅，我哋做和事佬，带嚟和睦平安。当我哋咁做嘅时候，神嘅喜悦就归于我哋。用英文讲嘅就话 blessed 或者系 favored， 啊啲咩咧 ？peace makers。神，我哋可以常常话，神祝福我哋。神的确祝福我们，但不要忘记神更加祝福我们带来平安的人，神更加祝福那些行公义好怜悯的人。人的祷告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本身要承担的责任。我用一个动作来表示，我今天经常撞到人，神啊，那弟兄崇拜之后没人理他啊，神啊，那些差派弟兄姊妹来关心他啊，神啊，平安堂的经济真的很不行啊，神啊，那些感动弟兄姊妹有心的人有钱的人，他们帮下教会奉献多一点啊，神啊，最近劝牧师没人请吃饭啊，说笑一句，你是说笑话啊，神啊，这个社会上好多穷人没人理啊，神啊，求你派人来理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耶稣怎么对我们？耶稣说我爱我们，不是我好爱你们的，你知吗？我爱你们，我们入心入肺，为你们我什么都肯做的，你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 No， 是不是这样？耶稣爱人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什么来的？十字架，是什么来的？完全的付出，完全的付出，完全的舍去。今天我领圣餐的时间，我有另一个完全为我们舍弃的主， 帮助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向神祷告，祷告之后再问神啊，我要为这件事这个人做些什么，我同心祷告。神啊，我们在今天青山主里面，我们在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你对我们的爱不是空谈，不是一个理想，不是一个希望，你为到你的理想道成肉身，2000年前来到人间诞生麻草，饱尽饱尝人间的苦楚，最后钉身十架，你用行动，你用你的生命来到见证自你对人的爱。神来帮助我们作基督门徒，基督跟随者的，懂得为人为别人的缘故而舍去，为人为神的缘故而多作侍奉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圣餐时间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在我们生命圣诗440首，求主赦免。我们一同起立。我是唱前两节，让我感恩要常人恩心灵，让我今天是他人走错路，让我今天朝记心意偏行，跳住赦免，让我今天愿如白客体痛，不还坏别人需要与苦痛，还去是别人受伤害的期，靠主赦免。跟住来圣餐时间，我想两位的双礼来到台前。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那里设立了圣餐，要教会世代的遵行，原因目的不单止 要透过饼和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和被擘开的身体，十字架上的舍去，更加透过圣餐提醒我们，我们与主同合一，所以我们不单止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蒙拯救，更加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舍去成为我们的舍去。